的苦，甜甜的苦。 Thank you. 망나한숨결로스타양풍헌이덥다이가르무스타이다열스열스마이사넘바이지빈세리네양풍헌이덥다이가르무스가한다여스여스마이사남아지금세리네 Yeah! Yeah.

말 좋다.

Yeah. 天天地哭，天天地哭。 Yeah. 방마학생들로스타양풍헌이덥다이가르무스타한다여러스여러스나이사넘바이지긴세일데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